说，年轻的大中学生不再是艾滋病防控人群中可忽视的群体了。最近一份来自权威机构的调研报告，近五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主要是以性传播为主，而且主要是男性的同性传播。到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到24岁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是9152例。有一位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叫李维，那这是化名了啊。他是近年来不断上升的学生感染者当中的一员。在4月份，当时正值论文答辩的关键时刻，李维收到了市疾控中心的确诊报告 ，HIV 阳性，红色印章刺眼夺目。那李维口中的那个他啊，是男性的他，两个人是在去年12月份旅行的时候认识的。2014年12月份，成绩优秀的李维通过几轮面试，顺利被保送到了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那随后李维就独自踏上了毕业旅行的路途。在事先订好的青年旅馆呢，李维和一名男游客入住同一个房间。那位男的23、24岁，自称是从事销售工作，经常出差。两位年轻人天南海北闲聊，李维说最后就聊到了男女关系和性，好奇之下就和对方发生了关系。小旅馆里非常简陋，没有准备安全设备，也没有想过要采取安全措施。当李维再次联系这名男子的时候呢，他已经收到了初次筛查报告。那李维就给对方打电话，对方已经不再接听。后来李维在网上检索对方号码，自动弹出的网页显示对方是专门从事男性的性工作者，专门服务男性的性工作者。飞来横祸，李威愤怒异常，但是也无可奈何。他说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报警。李威后来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说你把我彻底毁了，但是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再去害人。一组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当中，2008年到2010年，男性同性传播所占的比例是59%和67%，2014年和2015年的1到10月份都是82%。近五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那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李维这个学生，和李维相比，有一个叫张明的啊，也是化名。张明当看到了这个筛查报告2道杠的这个检测结果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平静。他说：“没事儿。”后悔有什么用呢？都是自己作的。在大二的时候，张明开始和一名男性住在一起，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他说，虽然我不排斥男性，但是要不是用那种东西，我不会跟他发生性关系的。他所说的那种东西就是新型毒品。他第一次接触这个毒品也是在大二，当时他前往一名男性朋友家中，对方拿出了一种新型毒品，好奇的张明接过来闻了一下，说一下子就懵了。但等到后来知道它的危害的时候，已经晚了。张明租住的房子在北四环外，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而是辗转住在几位男性朋友家啊，这儿住几天，那儿住几天。他没有停止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他说我也不会告诉别人我有艾滋病。如今他只希望在死之前给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留些积蓄，算是对父母尽孝。那还有一名大学生叫默默，他中枪则是源于他的混乱的社交圈。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了喜欢的男孩子，大学的时候默默开始频繁的更换男朋友，基本上一个月会和2、3位发生关系。他说开始的时候默默都要求对方采取安全措施，一年后看到没什么事儿，默默就开始疏忽大意，不再采取保护措施。北京市性病艾滋病临床诊断中心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张彤介绍说，从中心近几年接待检测的人群可以发现，14到20岁之间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高，14、15岁的少年前来检测的已经不稀奇了。在去年的一次筛查活动当中，接受检查的几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竟高达10%。那前来检测人群中，主要是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多性伴侣者、公用注射器吸毒者等高危的人群。那其中，男同性恋者占据了多数。 从2003年开始，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防治措施，基本上实现了对每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人都能够接受健康状况管理以及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但是受访者当中的大多数感染者仍然是选择隐匿生活，将这个艾滋病隐匿在每一个生活细节当中。比如说这个李维啊，他每次到地坛医院拿完药之后，就是把这个药盒直接扔在医院垃圾桶里。偶尔碰到同学问他吃什么药呢，他就会很心虚的说，我在吃助眠的药。小张在中部某省的一个大学读书，按照要求他必须是每隔一段时间到医院去体检一次，但是学校所在城市的体检呢还是要收一定的费用的，而北京则是全部免费。那为了省钱，小张就选择到北京来体检。他说，我跟辅导员请假都是撒谎，说是有肝病需要去检查。那他拿完药之后也是把药盒和药瓶都在北京医院里就扔掉了。小张平时也是努力的融入集体，若无其事的和同学们一起吃饭上晚自习，但是仍然是如惊弓之鸟。有一次听说学校要组织体检，小张脱口而出说，会不会抽血？那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 HIV 的检测，那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比如说那位李维，他刚刚染上艾滋病的前两个星期，躺在床上想的最多的就是就业问题。已经被保送研究生的他曾经都想放弃读研，因为他觉得出来就业也可能会碰壁。他想如果实在不行呢，他就准备回老家，所以现在他已经开始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安家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你好，张律师。 您好。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李维是在一次旅行当中和一位男性朋友发生性关系，然后事后他发现自己的这个得了艾滋病。那他呢跟对方联系，对方还不接电话了，一查对方还是一个性工作者。那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报警我也没有证据啊。 对。 那如果说我是被传染了，我有这个权利去维权吗？ 我认为是有权利维权的，但是呢，这个维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首先啊，你要证明这个有艾滋病病人，这个人是故意对你进行了这个艾滋病的传播， 隐瞒了一些情况。 对，他是隐瞒了自己的病，然后呢，故意对你实施的这种艾滋病的传播的这种行为。 那如果说这个李维这个事件中，这个男性他是性工作者，那很有可能他就是携带病毒的人。 只能说有可 能。 对。但是呢，李维首先要证明，就是因为这一次他和这个性工作者的一次关系，造成了他得了这个艾滋病。但是这个是非常难证明的。对对对。 就证据比较难找。 是的。 那如果说有证据证明，而且这个对方也抓到了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一定的索赔。 我认为是可以要求一定的索赔的。 那 这个索赔的内容包括一个是精神损害赔偿，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预见以及实际发生的费用，比如说医疗费啊等等，这些都可以。 但是这种情况，李维是他也主动愿意的。 这种主动愿意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性工作者有没有主动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 对，他还得有个自知的问题。 对，如果他知道并且隐瞒病情与另外一个人发生关系的话，我认为他还是应当承担一定责任的。即便是刑事上不承担责任，那么民事上也是要承担这种赔偿的责任的。 因为也有可能这个对方他也不知道自己得没得病。 我想一般人啊，以大众的理解来说，即便他是希望和一个人有这种发生关系，那么在知道他有艾滋病的情况下，他肯定是杜绝这种行为的。 对对对。 或者是说至少他会想要有一种保护的措施才会发生行为。 当然以前也出现过一些案例，就是说艾滋病人故意传播。 对， 比如说抽血之后怎么怎么样啊，那种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对，这种如果对不特定的人群发生性关系的传播或者其他方式的这种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话，我认为可能涉嫌触犯以其他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嗯， 那么如果是对特定的人进行这种传播的话呢，有些学者认为是构成杀人罪的。 哦， 嗯，他只是用一种方式，就是传播这种疾病的方式， 嗯、 因为毕竟这个病可能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死亡。 嗯， 所以说有这种学者有这种认为就是杀人罪。 嗯，那像我们回到李维这个案件。他如果他想报警想维权，他需要拿出什么样的证据？就对方得是有病，还得是隐瞒了病情。 对，而且是出于故意。 嗯 嗯， 而且是那天你感染上病了的证据。 对，所以说就像李维在就您介绍的这个背景里面的内容一样，李维也觉得维权非常的难，所以他没有选择报警。 恐怕这也是很多类似案件的一个难点。 对，因为这个艾滋病的检测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据我了解应该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你想要从这个一段时间里面证明前期发生过什么事情，嗯，不好搜集证据。 嗯，其实我们看到前面报道当中的数字还是令人挺恐怖的啊。现在大中学生的这个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提高得很快，而且男性同性恋者比较多。那现在这艾滋病这么高发，其实是人们出于一种对这种艾滋病的不太了解，缺乏科学的了解，然后没有采取很好的保护措施。 嗯， 那其实艾滋病他一个人得了病要忍受病痛之外，其实更严重的是你的将来的就业，可能学业，你的婚姻，你的父母， 对， 可能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悲剧。那么这种情况其实还是缺乏一种科学的知识的普及。 我认为是这样。其实所有的这种恐惧是来源于什么呀，就是无知。 嗯， 无论是艾滋病病人还是我们普通的大众，大家都对这个艾滋病没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在公众的渠道包括我在内啊，在公共的渠道我没有办法了解到艾滋病到底会造成什么样，就是怎么样会传染。 嗯， 比如说吃饭那些大家都知道传染不了，但是呢，但是进一步的接触呢会不会传染，我和这个人握手了，我有手汗他也有手汗， 唾液 会不会，对，可能我觉得这种大家之所以就这么排斥这个艾滋病病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道，就是一种无知嘛。 嗯， 所以我认为国家对于这个艾滋病的宣传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这个社会会慢慢的接纳艾滋病人，融入这个大家一般人的群体当中，那么艾滋病病人呢，也就不用再躲避，他在心理上有一个宣泄的一个窗口的时候呢，我想他自己也不会那么恐惧，或者是说报复社会。 嗯， 之所以要报复社会，就是因为社会首先抛弃了他。 嗯， 那如果社会接纳他的话，他也就不存在报复社会的行为了。 嗯 嗯， 就有评论说，艾滋病人其实不是被自己病人被自己的病给害死，是被歧视害死了。 对，我是深有感触这句话。 嗯，其实我们看到周围包括传染病医院的医生啊，疾控中心的医生，包括很多名人做的一些公益广告，都是和艾滋病人接触，他们都是零距离接触的， 对， 并没有问题。 是， 其实这个人们还是要消除一些无知的情况下了解了他。 对， 嗯，包括这些对年轻的学生要知道采取安全措施， 对，是的， 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对， 不要为了一时的这个情绪而毁了自己一辈子。 对，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西方的自由思想还是非常接受的。 嗯， 在国外呢，就是像这种同性恋呀、双性恋呀，非常的普及。 嗯， 但是为什么发病率反而没有我们中国这么快、这么高呢？ 嗯， 我认为，现在年轻人只能看到一点，就是说自由的思想，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即便你有双性恋或者是同性恋，国家不禁止这种行为，那你至少自己得学会一种保护。 嗯， 我们现在欠缺的就是这种教育这些未成年人或者是说大学生，他们怎么能很好的保护自己，在发生这些关系的时候，不要被感染任何的疾病。 嗯 嗯， 那么对于这个艾滋病患者和家属，从法律上呢，他们有哪些拥有哪些权益呢？比如说健康啊、就业呀、治疗啊等等。 在我们国家呀，对这个艾滋病患者以及家属呢，它其实有一些相关的法律已经出台了，比如说艾滋病的防治条例。我们国家呢也加入了联合国签署的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公约，并且呢在这个就业促进法中呢也对艾滋病患者的就业不受歧视问题啊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这些条例呢显然远远也不够。目前呢法律学者也在积极的研究更多的维护艾滋病患者的权利的法律规定，以更大限度的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各项权利。 那这不得歧视怎么具体来理解？比如说就业，你不能说无故的就拒绝他，比如说他就医的时候也不能拒绝他，这种所谓的不得歧视。从行业上来讲有很多具体的一些细化吗？ 目前还没有细化的规定。但是所谓歧视呢，其实就是大概的规定了一下，说在就业呀、医疗呀、入学呀，还有参与政治生活等方面呢，能够享受到与一般人平等的待遇。其实他就是要一个与一般人平等的待遇。 不过目前确实有一些，据报道说公务员就不能要这 HIV 的这个检测阳性的人，这又很矛盾啊。 是啊。所以说这个艾滋病病人什么时候能消除被消除歧视，融入到一般人的生活当中啊，我认为并不是说有法律 法条 来规定 的就够了。 对，其实还是加大宣传更重要。只有大家对这个病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这个病有一个完全的了解的时候，不再排斥这个艾滋病病人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做到不歧视。 那如果说出现了歧视并且被侵权了，那艾滋病者可以去维权吗？ 可以。艾滋病者通过法律角度维权的话，可以通过这个行政复议啦、行政诉讼啦，或者是说民事诉讼等方式来进行维权。 当然这个可能难度比较大，他本身就不愿意暴露自己这个真实的得病的身份。 对，是的。 但是他有这个权益，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最近爆出一个案例，说某艾滋病大学生拿不到毕业证，并且被学校比较隐晦的在不停的劝退。这个学校做法欠妥吗？ 我认为是欠妥的。这个学校大学生毕业与否是要看这个学生的成绩的，因为患有艾滋病就不让他毕业显然是不公平的。那么这个大学生呢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维权。首先呢他可以向上一级的主管机关要求复议。其次呢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那这些过程他可以要求隐瞒我的病史吗？ 可以主动的要求，但是能不能够隐瞒， 我只需要这个程序当中的相关人知道我的这个病情，这可以。 这个可以 不要散播。 对。因为涉及到隐私嘛。 所以这个学校你不能不给人毕业证，你劝退也是不妥的。 对。 是吧？这显示出一种歧视了。 这就是一种歧视。 而且是一种强势的歧视。 是的。 是吧？你是学校针对我一个学生，对吧？ 对。 那另外还有某高校，这个学生出于信任啊，就把这个病情只告诉了辅导员。但后来辅导员向校方就汇报了。学生也是挺不满意的。那这个辅导员的做法是否欠妥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啊。咱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学生得的是感冒，你会不会跟学校汇报呢？这个辅导员那肯定显而易见是不会的。所以说呢，其实就是怎么看待这个艾滋病的问题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当然我想这个辅导员呀肯定是处于一种恐慌，觉得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才向学校汇报的。毕竟一旦传染上这个病就等于判了死刑了，所以他肯定是有恐慌的这种心理。因为我们不了解嘛，还是刚才的前提，我们不了解。但是作为这个辅导员呀，完全可以先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个心理辅导，进行心理疏导，对他讲清楚这个危害。那你也可以主动的去学习一些艾滋病的这些知识，对这个学生进行辅导。毕竟这个学生是首先告诉你了，你首先你作为辅导员应该对他进行一些进行一些辅导。但是如果在你进行辅导以后，这个孩子仍然做一些危害到公共安全的行为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辅导员来说，可 在这种情况下向学校汇报肯定就没有任何 问 题了。对，因为毕竟作为学生，他这个学校的话，他有管理这个学生的义务和责任。 就如果仅仅因为病情跟辅导员说了，其实应该是就不要再向任何人说了。 对， 只是一个病情的话， 是的， 当然这个也是您刚才讲了几种情况，如果事后比如说病得非常重啊， 对，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危害的一些情况的隐患了， 对， 那是应该， 可以向学校报告。 报告的话也是应该在仅限于少数的范围的人之内， 我认为是这样。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关于艾滋病大学生的案例。19岁少年染艾滋，烧红剪刀自行在家做手术。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 Level 2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立即开户，免费送 Level 2，详见官网。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西安19岁的林波啊，也是化名，这个小伙子很善于交谈，总是能把身边的朋友逗笑。如果不是他床头散落着的确诊报告，很难相信这位阳光少年是一名已经确诊2年的艾滋病感染者。半个月前呢，林波当时感到这个肛肠发炎很不舒服，自己又没有钱，也害怕到医院去被拒诊，就想自己解决问题。他买了一瓶碘酒，然后把剪刀烧红，把自己有炎症的组织就自己剪了下来。他说顿时就血乱喷，赶紧拿棉球止血。这个事情被陕西的爱之家感染者支持组织的志愿者获知了，把林波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没有感染。那志愿者还为他在网上募集到了善款。充满爱心的志愿者和医生让林波第一次感到人生被关爱和尊重。在林波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他从小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妈妈长什么样子他已经记不清楚了。他说听说妈妈已经重新组建了家庭，但是我也不想跟他有什么关系，得了这个丢人的病，咱也不能给别人添麻烦，不是？他说他父亲很喜欢赌博，林波小时候只有在赌博游戏厅里才能找到父亲，他吃饭甚至写作业都是在游戏厅里完成的。他说我爸爸只会打我，作业没完成，考试没考好，都是他打我的理由。即便是这次住院，父亲也只来看过他一次。在4年前他15岁的时候，无意间登录了一个交友网站，他说网站上都是男人照片，而且都很帅。那林波自己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很快就有男人联系自己，在对方的相邀下，两人很快见面，并且发生了性行为。那目前林波的 HIV 病毒得到了控制，他说日常生活虽然不是受影响，但是一旦得了其他的病，比如说阑尾炎、胆结石这样的常见病，需要手术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惧。如果说如实的告诉医生，肯定会遭到区别对待，是否能正常治疗都成问题。那如果隐瞒的病情的话，自己内心又会备受煎熬。啊，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安家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你好，张律师。 您好。 那对于这个医院如何收治艾滋病的患者，有哪些具体规定吗？ 艾滋病的这个防治条例里边，对这个第4章用一章的这个内容啊，规定了这个对于艾滋病人的治疗与以及救助，包括呀对医疗机构不得拒收艾滋病患者， 以及明确的救助措施和一些免费的救助和筛查的项目。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吧。并且对于拒收等行为也做了明确的处罚规定，包括纠正啦、通报批评啦、警告呢等这些处罚的这些措施。 那从林波这个个案啊，您觉得折射拿出哪些问题呢？就是现在很多艾滋病患者不敢去医院看病。 对，这个社会问题其实是最重要的，也是我认为第一呢。首先这个事件呀，反映出我们国家对这个艾滋病宣传还是有缺失的。就是因为人们对这个艾滋病的感染的渠道、对艾滋病的危害程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并且啊，对于这个公共医疗卫生本身也是充满了不信任。不仅是大众，包括艾滋病人自己，其实也是对自己这个疾病没有充分的了解及认识，这就导致大家对于艾滋病患者还处于人人喊打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对于艾滋病的相关的信息宣传以及建立健全相关保护性的立法是当务之急了。 也许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病的本身，而是这个社会上的这种无休止的冷漠、冷眼和这种嘲笑， 对 这种社会性的死亡叫做啊，其实远远超过了本身的这个身体的病痛了。那治这样的病有什么样的良方？ 我想起一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其实艾滋病病人呀，在得了这个病以后，在身体上已经受到了这个极大的打击了，并且在心理上又没有任何的宣泄的窗口，所以他的心实际上就是已经是心死了，在这个社会已经是整个就是拒绝他这个人了，其实都可以说都已经不把他当作人来看了。就是一个就在这种状态下，就逼着这种艾滋病病人呀，有了这种逆反的这种心理， 也出现了一些 不能宣泄， 包括出现了一些特别极端的事件啊， 对， 危害公共安全的。 对，所以这种我认为，我们社会大众对于这个病啊，现在可以从这些数据上都能看得到，艾滋病患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这就要求我们作为一般人啊，怎么去接纳他们？你是被动的接纳还是主动的接纳？现在我们目前这种状态就是被动的接纳，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的接纳这个艾滋病人。但是这种被动的接纳呢，很多的这个社会隐患就出现了。那么与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主动的去接纳一些艾滋病人呢？他们生活在阳光下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共同在阳光下温暖的生活了。 但这个也是一个前提，就像您所说的，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知识的普及， 对 这个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 知道它是什么情况下可以传染， 对 什么可以不传染。 是的，我觉得这个宣传很重要。 对，另外我们也谈到这个现在因为同性恋者不采取安全措施而导致这种病的高发， 对， 所以说 还有吸毒的行为。 对，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保护的这个意识非常弱。 是的，这个就是要求大中学、大中专院校在学校里边要进行这种安全的普及，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已经性的问题，其实你不谈，你避而不谈，不代表它不发生，所以还不如敞开来谈。现在这个中小学生对这些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你还不如敞开来谈，告诉他你发生这些行为的时候应当怎么去小心，不要被感染。 当然你也谈到了从立法方面更加细化， 对， 另外从一些国家的这种机构，比如说医疗机构，能够不拒绝他们，积极的治疗等等等等，是全社会形成这样一个氛围。 是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安家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